新西兰元对美元0.702，港金报16,470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8美元，卖出1787.66美元。港汇指数101.6，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926，奥运第一台。 我是田径的苏亚伟，我最希望演的是 Everyone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运动员在我们心目中每一个运动员都是我们的 Number One， 放松一点。动力就得嘅啦。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春风那里却在你看不看，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 唯有奥运第一台。 我是邓子峰。由明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7年出生，记住在今年8月2号至31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港队成绩带来的运动热潮啊，对于运动的关注咧，点样可以持续下去？体育专员杨德强， 精英的培训制度啦，咁个门槛咧都不可以太低嘅，一定是适中，所以不会是所有60个会都会成为呢个精英项目。但是嗰个门槛高定低，以致到系唔系有需要调整咧，我哋都会咧全面去检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另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决战正式展开。大决战首次以电视剧形式展现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呈现波澜壮阔的中国命运大决战。 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在直播室里面我们今晚嘉宾就是刘兰昌博士加上马鼎盛和马恩赐。上个礼拜就讲日本掟这个原子弹，今天呢就可以说呢跟着那个历史，是吧，讲苏军帮中共鸟枪换炮， 另外一个概念， 啊， 完全另外一个概念。 是，但都是那个， 即今天呢 那段时候，啊， 今天就摆在日本仔投降， 是的，没错。 咁啊，蘇聯啊，冷手執個熱煎堆， 嗯， 係嘛？咁啊，去受降，去發洋菜， 嗯， 嗰啲都唔係今日我要講嘅主題。我講嘅主題咧，有一句名言係大家都好熟悉嘅，因為毛澤東講“槍杆子裏邊出政權”啊。其實呢句説話咧，就唔係佢首創嘅，喺呢個清朝倒台以後。軍閥混戰咁多年， 嗯， 包括即係老百姓睇嚟，你國共都係軍閥啫，啊， 咁你即係有槍就有權啦。 對。 咁呢句説話，當時廿零歲嘅年長仔林彪識講啦。 嗯。 啊，林彪就對住一班打敗嘅兵就話：，誒而家你睇下咁多軍閥，有槍就有權， 嗯， 有地盤， 係， 我哋都有槍， 係， 我哋都可以有紅色政權。 嗯嗯。 啊，咁毛澤東聽到，咦？ 好嘢喎！ 呢個僆仔邊個嚟㗎？嚇？誒咩營長定連長啊？ 嚇！ 嗰啲大兵嘅啫嘛，講政治嚇、啊，有政治頭腦喎、啊啊。 好，大家 我中意啊！即係槍杆子裏面識政權咧，就唔係話毛澤東首創，但係佢係主席、 嗯、 啊！佢後尾作為一個代表，咁樣去講呢條真理。 嗯， 但係呢條真理咧。我有不同的角度， 是 我觉得佢啱一半， 系 啱一半， 嗯， 冇错，即系不但是理论，而且是实践， 嗯， 枪杆子里面确实帮毛泽东出咗个政权， 嗯， 但系呢个政权咧唔系全国政权， 嗯， 枪杆子只能够出地方政权， 嗯， 只能够出各区政权， 嗯， 只有炮。 咁啊，唔得耐噶喎！ 炮筒子里边先至能够出全国政权。 哦， 咁、啊、所以即系讲苏军， 嗯， 帮中共撩枪换炮， 系 个概念咧，就系从呢个半正规军 系 转入咗正规军嘅队伍。 嗯， 我哋睇中共揸枪杆子。從呢個三大暴動開始， 嗯、 啊，周恩來、何龍嘅南昌暴動，啊，毛澤東等等人嘅秋秋暴動，咁啊，以呢個蘇聯外交官直接出馬領導嘅廣州暴動， 嗯， 啊，1927一直到1945， 係 咁多年嚟咧，十年內戰加埋八年抗戰，共軍有槍杆子，啊即系毛泽东讲，1945年， 嗯， 十月，即系而家关于重庆谈判呢篇文章里边嘅毛泽东选择第四卷， 系、 嗯、我哋解放区有10,000,000人民、100,000军队、200,000民兵， 系、 啊、即系呢个系佢重庆谈判嘅本钱。 嗯， 当然里边水分甚多啦，我哋唔喺呢个节目度讲计。不是现在说 是、 啊、但是他是说这个本钱 是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你不能够说你有多少兵、 嗯、 而是说你有多少枪和多少炮、 嗯、 为什么十年红军 是 国共内战、 嗯、 即是叫土地革命战争、 嗯嗯、 八年抗战我们看不到共军有一场正正式式的正規戰 係，因為冇炮， 冇炮，冇炮，冇得打， 冇得打啦！ 即係你擺喺度開明居馬拉開陣勢咁打，你啊係即係講得唔好聽，有一個名詞叫炮灰。 係 咁、啊、蘇軍攞咗東北，不但俾炮佢， 嗯， 即係有幾種數字係唔同嘅，但係我唔拗，喺而家唔拗， 係， 但係起碼係。几百门大炮，呢、 嗯 这个数量 是 前所未有的即系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如果有咁样嘅炮兵部队咧、 嗯 啊，共军或者讲八路军、新四军等等咧， 系 打得舒服好多。 哦、 即系一阵我哋先讲。 系， 但系呢啲炮到咗毛泽东手里边，就唔单止系有。重裝備呢啲叫重裝備， 嗯、 啊一粒子彈幾重啊？二兩，一粒炮彈幾多啊？啊起碼兩三斤，十斤八斤， 嗯、 甚至到100斤， 嗯、 啊！即係日本仔打香港嗰陣時候，曾經好慎重、 嗯， 以為英軍會死守，又話垃圾灣防線啊咁嘅嚇嗰度，用咗億幾銀起嘅喎，嗰陣時億幾人，即係而家1,000億咁個價錢喎，嚇咁、啊、就特登將呢個日軍佢師團本來只有呢個一般嘅炮隊， 係 特登俾咗個重炮隊佢，八寸口径， 係、 哦、八寸口径， 嗯， 一般師團咧最多都係3寸4寸炮嘅啫， 嗯， 即係可見 打陣地戰炮之重要。 嗯， 好啦。 喂，不過我又想問你兩個問題先，因為我睇有啲資料咧，有啲叫山炮，又有啲叫野炮。 嗱， 咁啊交火嚟嘅。 點咧？ 係即係山啫，座座山嗰啲山炮。 我明啊，我明啊，山炮、野炮呢啲都係 東西嚟， 都係低級嘅。 哦，即係幾兩三寸。 唔係，首先講佢嘅口径，你話啫。 係。 山炮同野炮一般都係三寸口径。 三寸到。 一般都係三寸口径。 係。 佢係便於人拉肩狂，可以分。分射嘅炮筒、雲炮筒、炮栓、雲炮栓、炮碌， 到時先砌翻出嚟。 關鍵嗰陣時咧，可以人拉肩狂或者馬拉，可以過關。 哦， 啊、但係真係日軍嘅精鋭部隊， 嗰啲叫重炮又係兩回事。 佢起碼係四寸炮， 哦、 即係我哋而家講嘅105炮啊，四寸，122炮啊，125炮嗰啲五寸， 嗯、 啊，甚至係155炮。 嗯 六寸， 嗯， 啊，呢啲到頂啦，即係一般唔會喐到八寸嗰啲，或者金門嗰啲咩咩八大金剛嗰啲，一般好少。 係、啊， 但係正規部隊二次大戰抗日戰爭時期， 嗯， 或者國共決戰嗰四年， 嗯， 講緊重炮咧，起碼係四寸嘅。 哦， 啊，你講山炮同呢個野炮咧，都係中口径嘅，大概係75炮、76炮， 哦， 最多係85炮。 打得幾遠咧？ 啊？喺呢度又一個問題啦，炮嘅口径越大咧，打得就越遠。原則上如此。 原則 啊，咁你而家講緊三寸嗰啲叫中等口径嘅炮咧， 係 一般係五六公里。 哦， 一般係五六公里。你去到105流炮咧， 係 可以打到八公里。 係， 即係你打得遠咧就唔準噶啦。佢有一個叫有效射程啊嘛，一個最大射程啊嘛， 一定一定 最大射程嗰啲就真係。靠運嘅啫， 嗯嗯， 啊，嗰啲唔講啦， 好 就講炮係一個代表， 嗯， 但係蘇軍比共軍不但只係炮， 係 而且更重要嘅係一個工業體系， 哦， 係自己可以做炮彈嘅， 哦， 可以收炮嘅，甚至可以做一定數量嘅炮嘅， 哦。喂，咁你照計日本攞咗中北咁耐啊，即係嗰啲工業喺曬東北㗎啦。 當然 啦，嚇、啊，即係日本人自己都要整炮，自己 全中國 只係德國度 首先進入呢個 現代化 嘅 軍事工業， 唔單止軍事工業，即係整個係現代化 喺 東北。 哦， 即係日本仔佔咗東北以後14年經營咧， 係 相比關內啊嗰、那個社會嗰、那個。嗰、那個層次啊，進步嘅層次啊， 即係個基建好好多嘅。 佢、啊、唔單止係有完整嘅工業體系， 係 啊，煤礦啦、鐵礦啦、冶金啦， 係 水電， 嗯， 水電 係 鐵路 係 公路， 哇！ 當時咧，阿林昌興都知道東北有一個名詞叫做電道，電係電車嘅電， 係 道係道路嘅道， 咩解咧？ 電道。就是當年的高速公路。 哦， 希特拉打不到莫斯科就是因為沒有電道。他全部泥泞的，即他不是準備給你機械化部隊行的。三套車沒有問題，雪翠沒有問題，馬車那些沒有問題，你坦克啊，大佬四十幾噸，冇玩啦。 喂，咁他不知道的咩？即係蘇聯未曾即係起嗰啲高速公路，照計1918年都已經咩噶啦，搞咗十年革命噶啦， 有鐵路啊，佢、冇、公路啊， 哇！18年到38年，20年都起唔到啊！ 佢冇諗住要玩呢啲嘢啊嘛！ 希特拉上任已經起咗好多條啦， 希特拉喺德國 喺德國啊嘛， 喺德國起啫嘛， 差唔多係率先嘅喎， 你唔係喺蘇聯起啊嘛？ 我知道，即係如果你話計條數咧，美國都未起啊，嗰陣時德國起先嘅喎， 德國當然係俾佢係。即係 現代快快好多啊！ 咁而家講緊，蘇軍比毛澤東嘅唔單止係武器裝備，仲有係成大塊嘅地盤。 係 嗱，咁頭先毛澤東話：我哋解放區有10,000,000人民， 係 有1,000,000平方公里， 係 其實嗰啲係水貨嚟嘅。點解咧？因為中共七大報告聯合政府講得好清楚，呢100萬平方公里點計出嚟咧？係19個解放區， 包括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可能到 十八省都差不多齐晒。 一塊塊嗰啲係唔成體系嘅， 即係唔係連埋一齊 嘅，係唔能夠形成戰略力量嘅， 係 即係經濟最落後薄弱嘅環節，養唔起呢個解放軍嘅， 嗰啲叫邊區 嚇。喂、啊，廣東唔係嘛，劉博士？ 唔係廣東，你佔嘅係咩地方先？ 你係粵北嘛？你係粵東嘛？ 咁啊慘啊真係， 而且你。珠江三角洲有珠中啊嘛，东中啊嘛，但系嗰啲系游击队嚟嘅，大哥，你唔 系 你唔好话唔好话连一个县城，你连一个镇都占唔到， 所以实际上咧就系、是、东江中队咧 系 后来包括珠江中队咧系喺解放军里边系最富裕嘅， 系 最有钱嘅吓， 因为广东有钱啊嘛， 系啊， 好啦，咁就讲到而家十九块根据地咧。在毛泽东眼里面呢都不及东北一块。 当然啦、啊、如果这样计算。 中共七大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东北四省是很重要的。 是。 如果我们现在将一切根据地即是刚才讲十九件 全部都不要、嗯。 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哦、 即是这个思维呢 是 不是毛泽东自己有的。 当 然因为毛泽东对东北一无所知。 是 你即管看看他四五年以前的那些著作、嗯、有哪个提东北，但即是谈到东北他对东北的认识、啊、 是 不是而是苏联人告诉他的。即是抗战临结束的时候斯大林给了几个电报他、 嗯、 说你嗱嗱声第二度你不要理那么多你快点入东北。 哦、 快点入东北。 哦、喂那这样又要问下你那时为什么苏联和这个蒋介石签订那个条约说即是东北我要交给蒋军呢 那個是不是跟蔣介石說的是斯大林和羅斯福說的、哦、 羅斯福就告訴蔣介石、 啊、即是蔣介石你無權接收東北 是 接收打東北是蘇聯的事 是蘇軍的事當時沒有人知道是這麼容易打到下來的 當然 又沒有人知道是今天815就投降了沒有人知道起碼打到12月起碼再死100萬 是吧沒有人知道的嘛 是 所以 喂但又不是喎、啊、马鼎石。因为你8月8号苏联向日本宣战 已经订 了8月9号已经订了第一个原子弹了 ,6 号订了一个了咁仲唔醒你唔挨得几多剂佢 喎。 你日本 未知的未明的 吓，苏联知道。 我上次咪已经讲咗啦，日本人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咩叫原子弹。 即系苏联都唔知道。 先至知道他大概知道，但他不知道真正的战斗力在哪里，杀伤力在哪里。 即是苏联都不知 道。你怎会知道呢？最多你但是犀利成点你要真正一看，咦，广岛矛了咯、哦。而且去到那里一车原来真是一粒嘢搞掂、哦。 几十万人死得。 你没有实践那些冚唪唥理论的嘛。 哦 okay、 但你说我相当于15,000吨 TNT、 哦。 但没有人有概念15,000吨 TNT 是什么事没试过。 我以为他8月8号够胆向日宣战就是他即是哇掟完粒弹你都就发钉了、哦。 不是他是知道这个原子弹是怎么回事而且知道它是很犀利的 是 它不是不知道它因为知道才嗱嗱声抢住在8月9号 是 准备好就进军、 啊、 即是现在今天我要讲的问题是呢苏军是将武器装备、 嗯、 是将大块的根据地、 嗯、 拱手交给毛泽东 是 东北你说那时候叫伪满洲国 是啊 是分南滿和北滿、 嗯、 以松花江為界、 嗯 啊、北滿就是黑龍江半個吉林省南滿就是半個吉林省遼寧省是即是以前那些叫做什麼、熱河省、啊、察哈爾省、啊、遼寧省、啊、都是東北和華北河北的一部分、 嗯、 總之毛澤東知道以後即、嗯、刻急電八路軍分水陸兩路 打聲去 闖關東、 嗯嗯、 陸路呢當然就是從這個河北和這個滿洲偽滿洲國的這個邊界、 嗯、 那些有些是老東北軍來的好像萬偽那些那些是老東北來的、 嗯、 那 嗰啲嗱嗱聲入去， 係 一啲係從山口關嗰度入去， 係 水路咧就由呢個山東半島或者講膠東半島， 嗯， 渡海， 嗯， 過邊度咧？過大連同埋旅順， 嗯， 即係大連同旅順係蘇軍用散兵佔領嘅， 係 大連係自由港。而且是劃俾蘇軍管行政的、 嗯、 而旅順就是軍港，絕對冇得傾啦。 嚇、 嗯，咁呢啲係單向，即係國軍唔能夠嚟，只能夠俾共軍行。 嗯， 第二條路咧就壓落江口， 嗯， 嘅北朝鮮嗰度， 嗯， 即係佢叫新義州啊嘛， 係、 嗯，我哋呢邊又叫丹東啊嘛，叫安東啊嘛，嚇、啊，即係兩條路行船好快。佢話：你唔使打包咩裝備咩，你就算徒手嚟都 OK。 係，總之你嚟就得㗎啦，係嘛？好，講到呢度暫時停停先，因為又要聽隻歌啦。第一隻咧係叫做刀郎唱嘅，叫做《2002年的第一場雪》。哇！係咪聽完呢首歌，一陣間先問下馬老師，究竟咩呢首係乜家伙嚟嘅？ 正常運作。相關大使和使館人員仍然堅守崗位，履行職責。至於大部分在阿富汗的中國公民已經在使館的安排之下回國，但是仍然有部分人自願留下。中國駐阿富汗使館會和他們保持聯繫，以及密切關注當地局勢發展，強調有關人員目前安全。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5,379點，跌13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442點，跌2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4，日元109.16，瑞士法郎0.911，加元1.258，人民幣6.476，英磅對美元1.385，歐元對美元1.179，澳元對美元0.73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8美元。倫敦金每安士是買入1,788.12美元，賣出1,788.4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去2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广东讲细， 我喺呢个时间咧，做一啲少少嘅补充，即系话。大炮裏面咧，先出呢個全國政權啊！因為你冇大炮喺火力上邊冇壓到嘅優勢咧，你係冇法子打正規戰爭嘅。雖然毛澤東喺個《論持久戰》裏邊咧，喺道理上面講得好清楚啊，抗日戰爭咧，我哋首先咧係要呢、這個敵進我退，咁然後咧就要相持，相持階段，最後就反攻。咁啊，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呢個戰勝日寇，但係事實唔係咁噶嘛。事實呢個反攻咧，係基本上日本宣布咗投降以後，你去接收，一睇你共軍接收到定係國軍接收到咁解，就唔係話你係打場硬仗啊，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做，即係唱歌仔就咁唱。事實咧就唔係，你比如講。宣傳得最犀利嘅一場仗，平型關戰鬥啊！嗰陣時話平型關大捷，係八路軍最強嘅115師，就是、林彪嗰個師，8000嘅主力係精鋭啊，係伏擊日軍嘅後勤兵，只係800，即係8000打800，其實打咗幾個鐘頭嘅啫，好快脆啊！你打死咗就打死咗，打唔到你就走咗啦。个战损率咧系日本仔系400，115师呢个八路军系损伤成1000，吓呢啲嘅数字咧唔系我哋凭空去捏造出嚟嘅，而系115师嘅卫生部佢收到伤员啊有800-900名，其中咧重伤占一半，重伤即系冇手冇脚、盲眼、开肚啊呢啲。重傷員，而死亡的700，即是一場這樣的10倍人的優勢的伏擊戰，你是精兵打他的後勤兵都打成這樣啊？為什麼呢？沒有炮咯、啊、如果當時這個林彪手裏面有幾門大炮，即是何苦打到這麼淒慘呢？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社署咧要求咧安老院订立特别关顾嘅住客名单。罗生你好， 院舍最缺乏嘅就系人手，硬要做呢个名单，用咗好多时间喺文书啊各方面，老人家佢哋又冇时间去做。 方先生， 劣质嘅私人安老院有啲大小便失禁，有佢噏住啊，政府资助咧就轮得嚟，好多都死咗路。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要战胜疫情，回复正常生活，大家都要接种新冠疫苗。无论几后生、几强壮，都有机会感染新冠病毒。就算感染后病征轻微，病毒仍可能对身体造成长远伤害。面对变种病毒，疫苗对我哋依然有保护作用。为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着想，为重回正常生活，我哋都要接种疫苗。Go for it！ 要赢就一齐赢。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英国富豪维珍集团创办人布兰森旗下的太空旅游公司维珍银河，早前获得美国监管部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授权，批出史上第一张商用太空飞行许可证。布兰森在7月11号成功带同其余五个成员一起乘坐太空船，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太空港升空，为商业太空旅游写下历史性的新一页。整个升空过程大约90分钟，而越过了大气层的卡门线，真正进入太空亲身尝试无重状态的时间只是得十几分钟，但是每张太空机票索价25万美元。到7月初，全球58个国家已经有超过600人预订了这个太空机票。除了维珍银河之外，紧贴商业太空旅行的还有 Amazon 创办人贝索斯旗下的 Blue Origin 火箭，亦都选择在阿波罗11号升空登月的纪念日7月20号载着贝索斯进行10分钟的太空之旅，之后在德州沙漠着陆。公司亦都计划在短期内开启商业太空之旅。早前六月份拍卖的太空机票每张作价高达2800万美元，包括一连串在升空之前的训练和准备功夫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由电动车公司 Tesla 创办人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这间公司曾经多次成功协助美国太空总署完成太空任务，稍后亦都会推出搭载平民的太空旅程。不过有趣的是，马斯克已经预订了维珍银河的太空机票，而布兰森亦都说可能会订购 SpaceX 的太空机票作为回馈。看来这场商业太空竞争一开始气氛都还算十分之友好。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做运动唔一定要等奥运嘅。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梁礼勤。做运动之前有一样嘢一定要准备好，就是要热身。紧要啊，因为拉松啲筋咯，关节更灵活，就减低受伤嘅机会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 八点至十点，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同你过运动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吓，咁啊喺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马恩智同埋刘兰章博士嘅。咁啊，今晚嘅题目就系苏军帮中共鸟枪换炮，鸟枪咧即系打雀仔嗰啲人鸟枪， 即系土枪啦，土枪 土枪啦。 咁啊，1946年3月咧，毛泽东曾经电令东北局，当时东北局仲系彭真嗰班， 系 啊，有林彪、有高岗、有陈云， 系 啊。 咁啊话咧要请苏军多俾武器我哋，包括呢个步枪100,000、机关枪10,000、大炮500、弹药清市。啊，后边嗰句先紧要啊，以便我哋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哋嘅首都。 哇！ 喂，呢样嘢唔系假嘅，因为伪满洲国攞长春做首都都十几年啦。 系啊， 即系伪满洲国系1933年定32年成立噶嘛。啊，叫康德年啊嘛。啊，咁但系远东军嗰个总司令咧，华西里耶夫就话：我哋苏军将缴获关东军嘅武器 系 交俾中共。包括呢个炮，啲咩炮呢？火炮、迫击炮、火箭筒都算炮，即系算无后助力炮啊嘛。 即系嗰啲摆膊头就射得嗰啲喎。 系啊， 系 咯。咁咧，3700余门，3700，我谂大多数都系迫击炮同火箭筒，即系真正嘅大炮。你话斋即系三寸以上嘅咧， 系 点都有700啩。即係個零頭都有啊，3000係嗰啲雜物，咁啊真家伙都有700， 係 啊，咁同埋咧，蘇軍當時真係劫收搶劫嘅劫，啊，佢攞成個東北作為佢嘅戰利品， 係， 咁就將可以拆嘅咧，聽講連呢個大連嗰啲暖氣片都拆埋，哦，嗰啲生鐵嘅喎，係啊，嗰啲即係鑄造係最好材料啦，生鐵噶嘛， 拆曬 又夠重，一塊嗰啲幾多啊？40几50斤咁，啊拆翻去，咁剩翻嗰啲咧，佢認為係落後嘅槍同炮，即係日本仔嗰啲佢睇唔上眼，後尾。蘇軍從1943年開始大量生產同埋美援啊，嗰啲炮係即係比較高級噶啦，所以當係佢嘅制式武器咧，佢已經睇唔起即係日軍呢啲咁嘅嘢啦。 係， 咁啊俾，咁蘇聯嘅戰報話咧，交俾中共嘅野戰炮啊，1200几门， 係 迫擊炮1300几门，係啊，步槍啊300,000支。最紧要嘅系后边各种军需仓库742座，即系你单系有枪有炮，你冇弹药，同埋佢嗰啲军需啊，即系你谂唔出嚟，你以为打仗就系枪炮，唔系噶嘛，军需有好多嘢噶嘛。 当时咧就 军服都系要。 苏联红军入东北嗰时咧，就系150,000嘛。咁关东军咧就当时仲有70,000嘛。 哇！ 即系如果你系将70,000嘅装备系全部。我諗 計你一半啊， 係計你一半，因為一半俾呢個林彪啦，一半 都唔得了， 係俾翻蔣介石嘅。杜聿明嗰啲佢都接收到好多嘅，一半，咁你都300,000軍隊嘅裝備嘛，好犀利㗎！你其實林彪去嗰時先100,000啫嘛，100,000人啫嘛， 佢最緊要有一個對比，你必須要對比， 係啊， 即係中共未踏入東北之前，佢嘅武器裝備係乜嘢水平？你要搞清楚，佢連一門象牙嘅炮都冇嘅， 絕對冇， 絕對冇。 即係如果有的話咧，唔使打得咁淒涼。 係， 我成日講嗰個關家老戰，就係百團大戰裏面嘅一部分。就百團大戰咧，即係開始你去掘人啲鐵路啦，後尾嘅人嚟打翻轉頭咧，然後大掃蕩啊，掃蕩直頭咧打到你八路軍嘅總部啊，咁啊將總部整到禍曬。你總部最心痛嘅係咩？你兵工廠啊嘛，佢兵工廠話一個月可以做幾百支步槍出嚟，可以做10几门迫擊炮，仲可以做好多子彈，即係前線打完仗翻嚟， 要 交子彈殼㗎，子彈殼啊，大佬係銅嚟嘅，去邊揾啊？要交子彈殼，咁佢即係收費利舊咁樣， 係 結果個兵工廠 都冇 俾日本仔 嚼咗。 即係炸毀咗、燒毀咗，皮服廠嗰啲唔使講啦，後方醫院唔使講啦，黨校嗰啲再起過啦。總之彭德懷咧一怒之下就將嗰個八路軍總部嘅警衛連長槍斃咗。 哎呀！ 後尾搞後佢都話啊，當時係有啲脾氣大，即 係嬲佢。 唔係佢點頂咧？個連長 唔係咯，你嚟飛機嚟斬有乜苦咧？即係唔係佢錯啊嘛？ 啊，咁槍斃咗，然後咧就下令要將呢支日軍消滅。 嗯， 嗰支日軍就係江旗大隊。 嗯。 江旗大隊咧，佢唔係整一個完整嘅大隊，完整大隊差唔多有1000人，佢大概嗰陣時咧700多人。 嗯， 咁當時啱啱好129師嘅兩個主力旅， 嗯， 5個主力團，加埋呢個陳庚嗰個縱隊，一共加埋9000多人。 嗯，仲唔嚼你？ 9000多人團團包圍住呢700多、800日軍， 係 打咗3日3夜， 係。 好清楚，10月29日打到呢个11月1日，就冇办法，而且伤亡惨重，冇大炮， 冇大炮， 冇大炮，咁啊下死命令一定要攻。咁陈庚嗰阵时有一句名言啊嘛， 系 炮弹枪打出去，不过啦，即系你任何一支军队打仗都要留少少余地嘅，大佬，咁啊，即系。彭德懷都話：鐵頭乃之人咁點冇得拗啦咁。但係對到最終都冇辦法，都俾日本仔突圍而出。 嗯、 你諗下10倍嘅兵力都搞唔掂一個係其實係快速部隊嚟嘅，佢都冇帶咩炮。 佢但係佢相當精鋭啦，係嘛？ 當然係最精鋭嘅。 自動武器。 但係佢槍機槍緊要。 係咯， 日本仔嗰啲92重機槍係真係好。 呢個八路軍咧，仲係漢陽做，最多係揾開兩個幾支300大概。 佢有迫擊炮，但係炮彈唔多，炮彈唔多，即係一粒粒數住打嘅。 哦。 嗱，蘭昌兄，你知道強盜大渡河嗰個古仔喺度傳咗好耐㗎啦。 趙咩嚇？ 嚇，趙廷章。 趙廷章係啊， 呢個炮王嚟㗎嘛，即係打迫擊炮唔使炮架嘅， 哇， 又唔使瞄準具嘅， 哇， 就眼見手把眼見功夫，話打邊度打邊度。 咁厲害。 係啊。 哇，真神奇喎！ 但係 係 當時全紅軍20000多人， 嗯， 得300發炮彈。 哎呀！ 啊！俾曬你啦，三粒， 你決定點打？ 咁就話一炮， 嘣， 掀咗佢嘅機槍陣地，即係對岸機槍陣地。第二炮中咗佢嘅碉堡， 係 咁啊，趕鴨啦，佢就走啦。第三炮就打佢嗰個即係一群人嗰度， 係 嗰三炮就擊潰啦。咁啊，強盜帶到河，係嘛？你話炮幾緊要啊？一個咧佢。 嗯， 佢猛，即系你枪打得几多啊？第二个佢打得远啊嘛，起码 系 嘛，咁呢啲火力好重要。 嗰个林彪四野啊，佢咪有个炮兵中队司令啊，朱瑞啊， 嗰个系到打辽沈战役啦，48年啦， 话搵咗一个日本仔留下嚟嘅仓库，搵咗30门咧就最新嘅。 系 150嘅榴弹炮， 咁犀利，6寸喎， 系啊，6寸炮，但系咧就嗰啲炮咧就好多嘢啲冇咗零件，但系佢后来就 拼拼凑凑啦， 凑翻晒， 即系用得啦， 系啦，咁啊， 咁啊，翻弊啦， 就成为呢个四野嘅最主要最强大嘅火力，但系咧就朱瑞咧就不幸啊踩到地雷咁啊，又牺牲咗40几岁， 即系炮兵咧系最后辽沈战役。決戰致勝的關鍵 係 嗱，你比如果毛澤東話遼沈戰役最緊要打錦州， 嗯 啊，一打咗錦州咧，關門打狗呢仗一定贏硬噶啦， 係 啊，但係打錦州咧，錦州守軍咧係范漢傑， 嗯， 抗日名將， 係 10萬精兵， 係 啊，外圍嗰啲碉堡啊、炮樓啊。戰壕啊、工事啊、交通溝啊，即係橫中橫交錯， 係起好曬等你嘅 城牆又夠犀利， 係 咁話你共軍打我， 係 啊，我唔講半年三個月，起碼我守一個月， 係 結果萬炮齊轟， 哦， 范向傑話呢個係八佬。唔系啊嘛， 以前 喂我打日本打8年未试过咁嘅 炮，即 系咁密集嘅火力， 系 啊 苏联嚟 嘅，系咪真系怀疑系咪苏军帮手啊？咁结果39个钟， 嗯， 其实咧就唔系苏军帮手， 是日軍幫手，因為四野咧就好多日本人、日本軍隊留低嘅技術人員、 哦、 醫生、咩飛機師係嘛等等。 喂，點解唔走咧？嗰班日本佬走唔切。 唔係，係即係共軍接收嗰陣時咧， 係 受降嘅一部分。 哦， 就首先。最吃香的是什麼呢？當 然是炮兵啦， 醫生啊， 哦，醫生， 炮兵，救命的緊要，凡是醫務人員全部不遣返， 是， 啊，第二呢，才是航空兵， 嗯， 航空兵呢，教官， 嗯， 啊，本來的俘虜拉到來，嘿嘿這樣，即是說，即是想死的了，啊，他說不是，現在請你做顧問，他都不會找他作戰嘅，可能嘅，但係嗌佢教呢個炮兵，咁仲親自發支手槍俾佢，即係認為嗱，呢個就係信任，俾翻支槍佢，嗰條架仔一下開心到死，啊話嗱攞支槍，司令俾權我啦，嚇做教官，一走出去司令部門口，見到一架呢個三輪摩托喺度。一掹掹咗人哋車就走， 係 啊，即係利用日軍係有，但係咧絕對唔會利用佢哋做炮手。 嗯 啊，即係打四平嗰陣時咧，林彪十萬， 嗯， 對呢個國軍十萬， 嗯， 杜律明十萬， 嗯， 但係損傷得好大，守唔住。毛澤東話你一定要死守， 嗯， 將四平變成馬德里， 係 啊，即係馬德里守咗一年幾啊，但係冇辦法，臨尾守唔住，點解就冇炮？ 哦， 咁，啊，當時佢唔係完全冇炮， 係 即係四五年九月出關， 嗯， 到四六年打呢個四平嗰陣時候，已經有大半年啦。 嗯， 點解炮仲唔能夠起到作用呢？ 係 就係蘭昌興所講，你有咗炮，仲要訓練炮手， 哦， 你唔係話。即係識開炮就得啦。你知嗰陣時八路軍嗰啲文化水平低到咩程度啊？ 嗯， 團長都可能唔識字嘅， 同啲塔利班一樣。 唔係真係唔識字嘅喎， 同啲塔軍一樣。 個團長收咗個命令，睇唔明，咁啊攞俾個營長，話營長你要同我睇，營長一睇嚇，原來呢封電報係告我嘅， 不了， 即係咁嘅事都，咁嘅笑話都出到嚟。 係，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又聽第二隻歌先，張學友唱嘅叫《情網》啊。 在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生怕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无 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里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消委会测试市面6类共31款水果干，发现全属高糖食物，其中提子干的平均糖含量最高，另外有14款验出至少3种除害剂，其中4款更加检出多达10种或以上。食物安全中心说，就消委会转介包装水果干的样本已经全部跟进，中心评估之后认为涉及除害剂残余的所有产品都不构成健康风险，亦没有违反相关条例。另外除了一款产品已经停售之外，全部涉及防腐剂的样本没有违反相关规例，余下涉及糖分营养标签的样本，中心发现相关的商户已经就其中两款产品进行整改或者下架，并就余下两款产品不合格的跟进检测结果作出相应行动。至于检测不合格的跟进样本，中心会适当跟进，例如要求有关商户停售涉事批次的产品。港铁表示，由本月23号起分两阶段加强东铁线、屯马线和将军澳线的列车服务，每周将会增加超过470班车，以配合新学年即将开始和乘客出行模式转变等。本月23号起，东铁线平日早上繁忙时段由大埔墟至红磡站的列车服务加密到约3分钟一班车，平日日间非繁忙时段、周末和公众假期大部分时间的班次亦会加密至约6分钟一班车。本月30号起，屯马线平日晚上繁忙时段由尖东至屯门站的路段，以及全线平日晚上、周末和公众假期部分非繁忙时段的列车服务都会加密班次，将军澳线的列车班次亦都会加密。香港电车本星期三提供免费乘车，发言人说，香港电车荣获健力士世界纪录，确认为全球最大的服务中的双层电车车队，是过去117年来每位员工的努力和尽力服务的肯定以及认可。适逢本港运动员在东京奥运创下历史佳绩，決定在本星期三舉辦免費乘車日。內地傳媒報道，北京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以涉嫌強姦罪批准逮捕內地藝人吳亦凡。公安早前刑事拘留吳亦凡，他本身是華裔加拿大籍公民。警方說，根據網絡舉報，30歲的吳亦凡多次誘騙年輕女性發生性關係等。北京一名女子早前在網上指控吳亦凡涉嫌性侵犯包括他在內的多名年輕女性，多個品牌隨後暫停或者終止與吳亦凡合作。

或者去到某个年纪，就会开始不断咁样进入为其他人送行嘅轮回。我哋可以喊住咁样思念，但系记得要笑住咁样道别。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父后七日》，作者刘子杰，由宝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起听节目的是萧艳萍。 你的屋企会不会有过多的杂物？今集地球酷生活，周少祥先生会同大家一起分享拥有一件物件的时候一出一入的原则。 深夜一点半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的节目是 地球酷生活。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回来可以直接回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广东广西啊，直播室有马鼎盛、马恩赐同埋刘兰昌嘅，咁啊继续讲苏军帮中共鸟枪换炮啊！ 即系苏军入东北咧，我哋要注意嗰个时间同嗰个地域。 嗯嗯， 大家都知道，当然佢系1945年呢个8月9日，清晨开始、四路大军 系 150万涌入东北。 嗯 啊，我讲涌入。其实就冇打几多仗，即系最后佢战后嚟收尸，150万大军系死咗1000多人啫嘛。 系，即系日军。 你谂下日军同日军打，如果佢同你打， 系点止死咁？ 佢一个虎头炮台，其实系一个阵地嚟嘅，就喺边境，一直守到9月初， 系， 即系佢先至确认系即系投降咗啦。 系啊系啊， 即系苏军死咗。1000多人咧，大部分喺嗰度死嘅。 哦， 啊，即系都未攻得到核心攻势。 嗯嗯。 啊，佢下边居然有埋空调添，即系唔系佢预你打毒气战啊嘛。 哦，明啦。 所以嗰个炮台而家仲喺度，俾人参观。 我参观过。 啊，虎头，好犀利嘅地下。 嗰、那个又唔係好犀利，反正咧就都有啲規模啊啊啊！ 咁你大炮坦克。打大半個月都攻唔到入去，你話犀唔犀利？蘇軍喎、啊，唔係 佢嗰個地形係有啲限制嘅，成個山坡啊咁嗰啲係就已經係去到去 國境邊啊， 中邊邊境 烏蘇里江啊嘛， 係 啊， 當時八八旅又喺嗰邊活動嘅， 係。 即係當時東北聯軍有一個叫八八旅嘛，實際上佢都係。即係蘇聯紅軍88旅，但係中國人嚟嘅。 佢講係咁講，即係蘇聯同日本簽訂咗呢個互不侵犯條約咧。蘇聯就命令呢個東北抗日聯軍要全部撤出呢個東北。 係 咁啊，撤過烏蘇里江喺呢個烏蘇里江邊嗰啲整咗兩個營啊嘛，兩個營地唔係幾多人啫，1000把人啫。今日成都喺度過咗幾年啊嘛，喺嗰度。金正日就喺嗰度出世嘅，係啊，嗰陣時佢係一個營教導員啫嘛。嗰啲唔講佢啦，就講蘇軍撤係幾時撤咧？係從1946年3月開始撤，5月撤完。呢兩個月當中咧。就同呢個蔣介石喺度 打太極， 係 啊，嗱話我幾時切，我切㗎啦，咁咁其實咧，佢呢頭話切，嗰頭即係八路軍已經 入啦， 啊已經入啦，你嚟好似四平咁，你咪打咯， 係， 咁將軍咧十幾萬由南向北打， 嗯， 咁啊打咧佢補給線都唔係幾好嘅， 嗯， 因為華北同東北接住嗰啲港口啊，嗰啲鐵路啊等等， 冚冷冚冷炸曬， 係。有些是蘇軍不给他用的，因为蘇軍撤是撤軍隊，但是十字交叉那条最主要的铁路是不撤的，还是蘇軍管的，是不准軍用的，即是不准長軍用，共軍用的，閉上眼，你不要告訴我你是共軍，你是東北民主聯軍，你那些頭面人物是東北佬來的，你可以找張學良的弟弟叫張學師，張學師， 張學師， 就是你找這些出面說你我們東北人打回老家去，共產黨，我不是共產黨，咁樣嚟敷衍，但係將軍喺最強盛嗰陣時係順住條鐵路，鐵路唔俾佢用啊，就順住條鐵路一路打到長春。 係 啊，但係咧佢只能夠佔即係大城市同埋主要交通線， 係 中小城市大部分係喺 共軍 八路軍手裏邊， 係即係又包圍佢， 即係八路軍嗰啲兵員咧， 係。 大把啦，因為佢建立咗政權，十萬幹部由呢個華北抽調，即係後尾南下嗰啲趙紫陽啊、華國鋒啊嗰啲，全部係嗰啲咩縣大隊長啊、咩縣委書記啊、地下黨啊嗰啲， 一直去到海南島， 即係抽調人 啦，東北成南下，佢建立咗政權，啊打土豪分田地，打土匪，咁就跟住就。徵兵，所以佢嘅兵源係冇問題嘅，同埋佢嘅糧草係冇問題嘅，同埋將軍係打唔到呢啲邊遠地方嘅，咁你睇睇，即係當時呢個馬歇爾嚟中國朝廷啊，佢作為總統特使，因為佢喺歐洲搞得好掂啊，馬歇爾計劃，咁啊諗住咧嚟啊照板主碗咧，你國共即係和談啦，咁東北嗰個唔知你記唔記得叫魏德邁。 系啊， 魏德曼， 东北嗰个魏德曼佢个中将， 系 就系 呢个洋人嚟噶，美国人嚟噶， 美国中将 系啊， 系马歇尔嘅助手嚟， 即系佢有个中文名，大家唔好搞错，啲听众。 因为魏德曼嚟到东北朝廷， 系 佢曾经就同呢个陈诚讲过，佢话我唔明你哋蒋委员长点解攞咁精锐嘅部队， 系 喂。緬甸遠征軍嚟噶，道律明瞭要傷，你開玩笑呢啲，即係五大主力嚟噶嘛， 新一軍、新六軍 啊，係啊，你攞呢啲部隊入咗東北， 係 你控制唔到東北噶， 哦 即係你睇睇地圖啊，東北就成日話係雞頭啦， 係啊， 西邊係蒙古蘇軍駐住， 係 北邊唔使講啦，西伯利亞， 係 即係頭先講馬西里耶夫佢哋嗰啲大兵喺嗰度， 係 東邊烏蘇里江以東、海參崴呢啲係蘇軍， 係 同埋朝鮮，北朝鮮係蘇軍， 即係成隻好似手套咁套住你， 唔係手套啊，仲有兜篤咧， 哦， 旅順大連咧， 慘啦慘啦， 大連係。是叫自由港，其實自由是向共產黨自由，就不向國民黨自由。旅順軍港更加冇計傾。 係， 咁你咁樣四面包圍住，你一支孤軍喺嗰度，你係冇法子消滅共軍噶啦。 係， 咁你喺度耗住點咧？想點咧？你支精兵唔喺關內。 係， 咁舉一個最好例子咧，阿劉博士一定知嘅四保臨江。即係。南北滿，頭先我哋講咗，松花江以北就林彪，松花江以南就陳誠或者杜律明。咁你以南呢，以北你國軍唔使諗啦，完全冇行。以南呢，共軍有行。就係林江。林江一共四個縣。林咩江呢？林鴨綠江。背靠住北韓嗰啲蘇軍，即係你打我，你冇法子用炮打，你驚唔驚打過江啊？所以四次打林江都冇法子 打得贏 攻攻冧。 嗯， 咁你如果主力係向北打， 嗯， 想打哈爾濱嘅話咧，林江嗰支共軍就嚟趌你。 係， 咁次次都係咁啊！你佢又打唔到你死，但係佢咩抽後腳啊？怼屁股啊！呢手嘢佢啊， 你又打佢唔 贏。但我睇翻啲國軍嗰啲軍事咧，都話點解即係打落咗四平之後，點解唔將呢個繼續突破？即係呢個打哈爾濱，即係過咗松花江，一直可以將 打長春啦，已經 係啊！將一係佢後來就阿邊嗰度企喺哈爾濱度企穩咗嘛，俾林彪喺哈爾濱企穩咗嘛。佢就話：點解唔點解唔打啊？打埋哈爾濱啊！ 應該 我又唔知點解。當時就杜聿明 兵力唔夠，兵力唔夠。 杜聿明當時就冇去到。 你十幾萬兵咧，毛澤東睇得好清楚。 嗯， 我退一個城市，你就要擺啲守兵喺度。係 啊， 退一個城市，你擺一個守兵。 即係越打越少。 你由山海關一直篤到長春，已經係盡咗噶啦。 哦。 鄭洞國喺嗰度咧，你再向北打咧。你個補給線唔掂，你咁成條補給線你都要留兵守住噶嘛，咁啊共產黨第二樣唔叻，打遊擊叻喎，打伏擊叻喎，嚇你個主力唔喺度咧，我就趌你喎，所以魏德邁咧講得好清楚就係，你咁樣唔掂嘅，你將東北作為一場正規戰嚟打，人哋唔係，人哋。 包圍住你啊！費點會同你對陣打正規戰？ 消耗到你冇。 係啊，我唔需要啊嘛，係嘛？ 咁仲有即係咁強大嘅蘇軍喺後邊四面包圍咁支持，你點同佢 啊？如入瓮中啊！ 嗰、那個樹伯柱雄嗰本書好過癮啊！即係1989年一個沈陽軍區嘅宗教寫嘅，佢採訪好多當事人，嗰陣時仲係88年啊嘛，採訪好多人。採訪到咧，即係好多小故事，就話即係共軍招兵招到去邊度咧？招到去大連警察局，即係大連警察局咧，即係留用嗰啲咧，都係以前即係日本仔啊、魏軍啊嗰啲，但係佢維持社會治安嘛，蘇軍攞住槍唔能夠做警察噶嘛， 好多土匪做三雕啊嗰啲， 全部都 取翻虎山啊嘛， 大連警察局。 系 嗰、那個共軍去嗰度招兵，話喂而家即係我哋世界咯，你睇下冚唪唥咩鐵嶺啊，咩新開嶺啊嗰啲冚唪唥，我哋世界啦。咁啊，你參軍啦咁，嗰班警察話我哋即係服從共產黨領導就冇問題，蘇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一樣嘅啫，但我哋係警察嚟嘅喎， 維持治安喎。 唔係我哋係當地嘅咋。你捉咗我哋去北門， 咁邊個嚟 搞咧？ 邊個做差人啊？ 咁好，咁我哋講自願嚇，講自願。你冚唪唥上炕生坑啊，即係上去嗰個炕啊，嗰度坐住大家開會。啊，我哋係談心，我哋係動員你啊。如果你誒終於即係打消顧慮， 係 想參軍咧，你就企起身啦咁。 係， 咁成班人坐喺度。 我唔係記得好清楚。佢話當時咧，即係開頭咧都批阿彭真咧，開頭原來咧就係上手大城市同埋大中城市，大中城市。咁後來就轉變咗方針，就去翻農村。搞土地改革，咁先有翻兵源，有翻個根據地，咁先壯大翻成個即 係。你唔係話唔想守住長春，都想守住長春，連四平都想守住，但你守唔住啊嘛，守唔住，最後毛澤東咪即係嗰個政策就改咗，叫做讓開大路，佔領兩商啊，即係我放條路俾你行，夾住你，慢慢同你攣過。 係， 咁你。經過兩年嘅呢個 磨都磨 死你，此消彼長。 唔係兩年嘅 磨你， 整個東北嗰個控制啊，佢係控制咗你絕大多數嘅人口同埋呢個中小城市。 係 咁你冇得搞啦呢樣嘢。 咁所以到幾時反完咧？ 即係佢 48年咯，48年。 話都 遼沈戰役就 轉遼沈戰役咯， 遼沈戰役 都搞到48年。 我講嗰個三下江南四保臨江就係。對池階段，一條松花江，你中意就打落嚟， 我中意 國民黨中意打過去，但係拉鋸打來打去，打到消耗到林彪有咗 刘仁昌话斋，有咗炮兵中队， 哦， 仲有个铁路中队， 系， 即系几十万大军唔使行路啦， 坐车， 最主要咧就系 有炮， 东北嘅农村咧就最早土地改革，就俾多啲地农民，农民咧都开始参军，就参加呢个呢边啦。 佢最好嘅办法系。180多万日本移民全部赶走嘛，全部赶走咁啲地喺度嘛，咁有得分咯， 劲啊劲啊， 啊 吓唔够人啦，喺大个省度 分得好多噶，嗰啲吓，嗰啲东北嗰啲分十几亩地，你喺南方啲得几分地嘅啫嘛，真系啊， 东北唔讲亩噶，都系 咩省啲省啊， 挺 地，佢个挺咧系百亩，佢系讲省。 响 啊！佢系讲省，其实就系百亩，因为东北系大平原啊嘛。 百系一百个百， 一百亩啊！ 哇，我以为百亩， 即系东北系最总有农场经营噶。 系，即系而家都可以机械化啦。 唔系话少，即系叫做咩？ 唔系小块田嗰啲。 小农经济啊，佢唔系三十亩地一头条牛嗰啲啊，佢好早实行机耕噶啦。 系。 你冇搞錯，機唔係機耕，唔係拖拉機， 係 係揾四匹馬，揾八匹馬拉嗰啲聯合收割機。 哦，咁都係好初步啫，初步機械化。 佢有機械，冇動力機。 哦， 啊，但係佢呢啲幾百畝、幾千畝嘅大田咧，係唔可以一家大細揾個鋤頭係咁掘死你都掘到一百畝啦！ 哇，日本仔啱啦！ 但係你要搞清楚，未得到東北以前個解放區係幾咁貧瘠。係啊，我少少舉個例，陝北大家成日話陝甘寧邊區啊，去延安啊，150万人，800万畝，只出產到100万担糧食。 嗯， 咩意思啊？ 是 即是一亩地只是打三四十斤粮食。 哇！ 你话嗰啲地是贫瘠到咩地步？ 即是夹硬嚟嘅咧。 吓、 啊！即系基本上即系夹硬嚟。 黄土唔得，黄土高原根本种唔到嘢出嚟，都冇水。 咪咯。 同埋嗰啲土嘅土壤系好薄嘅。 吓，冇 全部系生土层。 哎、 即系冇嗰啲叫咩腐殖质啊？ 系 冇嗰啲生长层嘅。你揾条蚯蚓都冇嘅。所以呢啲根据地有乜鬼用啊？梗系攞咗东北咧，就全国都有啦，唉，发达啦。 系好啦，咁啊预告下啦，一阵间咧就系阿基哥啦。咁啊那些年啊，咁啊听日咧就阿飞哥就揾嚟阿邱日同埋冯天乐。 又唔系呢个飞哥咯？ 岑日飞哦，唔系基哥啊，飞哥啊。咁啊揾呢个邱日同冯天乐讲关于长征啊，又系讲历史啊。好啦，咁啊最后一首歌，彭羚唱嘅叫做《恍如隔世》。咁啊，今晚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过去被拥吻，满身色彩。 得低，今天竟找不着话题。曾多么珍惜的东西，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再欺